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46章。首先，老家嗰一边我就已经查探过噶啦，虽然啊揾出咗一张地图。但是那一张呢是从这个宝藏女王的遗物里面得到的。因此那张地图是不是在爷爷的手里面的，那就只是剩得陈慈了。试想一下，陈慈在临死之前撞到了赵二爷，托赵二爷转交给我爷爷一样东西，而那一样东西就被私吞了。我同阿赵二爷最后一次见面嘅时候，向阿赵二爷讨要呢一件物件，佢就话陈慈交俾佢嘅系一份大逃连字嘅古老白书，里面嘅内容同埋图案佢都冇睇明。而家谂嚟，莫非爷爷所讲嘅地图就系嗰一份白书？我一直认为陈慈的那份白书呢是从巨耳王墓带出来的，不过现在想来从时间上就不太可能，因为如果是从巨耳王墓带出来的白书，爷爷是不可能知道白书的存在的。我又想回起施太平，根据施太平的描述，他和陈慈的那段时间曾经就跟过佢走咗好多嘅地方，陈慈好似系喺度揾紧咩嘢咁，但系始终就一无所获。后嚟陈慈忽然之间将施太平介绍咗俾一位风水大咖，咁样表面上睇，陈慈咧可能系俾施太平嘅执着所感动咗，而家一谂就好似觉得。应该是陈慈发现了什么要避人耳目，所以呢先支开施太平的。难道那份白书地图就是陈慈要支开施太平之后的一段时间搞到的？搞到了那份白书地图之后，他就进入了巨耳王墓，但是最终都是负伤而死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那份地图的内容应该不是巨耳王墓的地图。这一切似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但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就是赵二爷告诉我白书不见了，就是在我们从那个海斗回来没几耐，那份被赵二爷贪藏了20多年的地图就这样不见了。这样是不是真的太巧合啊？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份地图的时候，地图就不见了？哑巴又怎样知道陈慈手里面有地图呢？那张地图对于哑巴来说究竟是有什么意义呢？地图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的内容呢？陈慈在这些年里面他究竟又去了哪里？按照吕叔现在的讲法，他当年参与了这个崖山宝殿的行动，主要是为了私登，不过怎知道呢，就是爷爷得了手，导致事情的失败，而吕叔只能够另作打算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他就调查了爷爷的身份，从而就发现了陈家诅咒的根源，所以他就开始展开了萨满文化的研究，甚至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抢走了白泥豆角镇海石。事到而今，又是因为哑巴的出现，又是找到我和豆腐。如果没有哑巴，吕叔就可能不打算再和我有什么交汇的了。哑巴要找陈慈的尸身，而陈慈的死是一件极为隐蔽的事，他真正的埋尸地可能只有我和赵二爷清楚，而家他想要找那份地图自然就要找上我了。不过而家我几乎就可以确定，陈慈托赵二爷要转交的那样东西，对于我们陈家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，而家呢就已经不知所踪了。我忍不住叹了啖气说，唉，迟了。跟住就将赵二爷白书丢失的那件事 同埋自己嘅推测结合埋一齐，就同阿吕叔啊讲明。事实上呢，我心里边都有咗一个大概嘅打算，唔理之前发生过乜嘢，有咗吕叔呢一张咁嘅大网，咁赵二爷手里边嘅嘢，唔理系真系唔见咗定系假丢失，都能够俾吕叔查出嚟嘅。而家我心里边呢个疑问就好多。第一，哑巴系点样知道陈志呢个人嘅呢？佢又系点知道地图嘅呢件事呢？第二，嗰一份消失咗嘅白书里边究竟隐藏住乜嘢嘅秘密呢？第三，白爷系边个？佢消失咗14年，唔通佢已经死咗？点解白爷同埋专东来自从嗰个牙山宝殿出嚟咗之后，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唔通佢哋同自己嘅嗰段对话系有关？第四，爷爷临死之前交俾我嘅嗰盏灯又有咩用意呢？佢仲叫我去救人，咁究竟救边个呢？唔通系用我手里边呢盏灯去救陈子？不过私灯咪已经俾阿爷爷自己用咗啦咩？第五，爷爷叫我揾白爷，佢同白爷之间到底又有啲咩约定呢？呢啲咁嘅一切一切就好似一个混乱嘅泥潭咁啊！而我哋呢一班素不相识嘅人，就系因为呢一堆嘢聚集埋到一齐，喺呢一个咁嘅泥潭入边，诅咒嘅根源。钻碎膊头的呼去度亦都同佢有关。哑巴嘅目的就唔明确，可能我就要见佢一面先能够搞清楚。至于吕叔，佢係为咗嗰个咁嘅乜嘢锁匙而嚟，温文尔雅但係又野心勃勃。我哋呢一班人咁凑埋一齐，实在就唔係一件咩好事。听我讲完白书失窃嘅事，吕叔就眯咗眯眼，温和咁讲。呢件事就交俾我去确认，能够揾到嗰份白书固然好呢，如果揾唔到嘅，可能性就真係好多啦。不过呢个就讲明我哋可能仲潜在住一个睇唔见嘅好犀利嘅对手。话题到呢度呢，总算告一段落。吕叔呢次带嚟嘅信息量真係好大，解开咗我好多嘅疑惑，但係又带出咗好多嘅新问题。呢阵时时间都唔早啦，佢睇一睇窗外边嘅夜色讲：我呢次嚟嘅目的呢，原本係希望你能够同我哋一齐去揾下呢个陈池嘅下落。而家睇嚟嘅情况有啲变化，我係要先调查一下赵二爷嘅情况吧，到时我联系你啦。跟住佢哋微微一笑，拧转个头问阿豆腐：鍾意食咩呀？我下次就带啲俾你呢。豆腐家下都多个心眼啦，总算冇丢我个面。佢又讲：唔好以为用一点嘅食嘢可以收买我，你对家咩卫南京做嗰啲事呀，我永远都记住。快走快走快走，见到你呀我真係有啲烦呀。吕叔就笑咗一笑，亦都冇多讲乜嘢。面上一啲嬲怒嘅神情都冇，仲好似一位和蔼嘅大佬咁，拍咗拍豆腐嘅膊头，跟住就落楼走咗啦。依家已经系晚黑嘅12点几，我同阿豆腐呢就睡意全无，两个人啊坐喺个梳化上边，大眼啊望细眼 ，A 眼啊望 B 眼 ，B 眼啊望 C， 唔好意思啊，讲远咗。过咗阵间，豆腐啊沉住气啊，佢又话。喂，老陈，呢件事你有咩打算啊？当初赵老头话啲嘢唔见咗，我原本呢就唔打算咁善罢甘休嘅，只係后嚟呢返到老家去追踪爷爷留低嘅线索，跟住又去咗牙山宝殿，咁样先耽搁咗落嚟嘅啫。而家有吕叔去打头阵亦都好，於是我讲。咁哑巴同我哋陈家肯定係有住好深嘅关系嘅，我必须要见佢一面，当面问佢清楚。豆腐讲：啊，不过而家哑巴喺边呢？哎呀，扑街呀，头先应该留阿吕叔嘅电话嘛。依阵时諗起嚟都已经太晏啦，亦都只能够係等吕叔自己蒲头得。 赵二爷嘅登峰楼咧就位于古玩城靠西北嘅地方，而我哋呢间铺头咧就开喺东南方，啱啱就打咗个对角，离得嘅比较远。平日里边赵老头啊唔成日喺个店入边嘅，所以咧我哋亦都冇咩来往。吕叔咁一走，就系咁连续两日都冇晒消息。铺头里边嘅生活啊照旧，有时候就同顾大美女啊通下电话倾下偈。咁啊店铺里边咧三个人啊各忙各嘅嘢，日子都过得算热闹。第三日嘅晏昼，豆腐同埋独眼龙啊出咗去行街，话系睇下得唔得执留翻一啲好货。我就喺铺头里边研究阿爷爷留低嘅嗰本手札。呢一个工作手札里面大部分嘅内容呢我都记住咗啦。唯一有一啲爷爷从第二度抄札落嚟嘅一啲古文呢就显得好难明心悔，一时之间呢就难以琢磨。我就正睇得津津有味，店铺里面突然间就传嚟咗一个清脆嘅声音。 老板唔招呼客人啊？ 做呢一行嘅呢就真係唔使招呼客人嘅。行古玩店通常有三种，第一种嘅客人就是嚟睇稀奇睇热闹嘅，冇钱嘅亦都唔会买嘅嗰种。呢一种人就梗唔使招呼啦，因为再点招呼佢都唔会买㗎啦。第二种呢就是冇眼力嘅，但係呢就想喺呢个古玩城里面就冲下面子嘅土财主。呢一种人呢你招呼得佢越殷勤，佢就越觉得你喺度吹水想困佢。等佢自己睇一圈啦，主动嚟问你嘅时候咁先接待。而第三种呢就係行家啦，睇到乜嘢货只需要一指大家就明白嘅。我一听呢把声以为係嗰啲嚟睇热闹嘅客人，我担高头一睇发现係豆林。我皱咗皱眉头心諗，哈，呢个靓妹嚟做乜呢？佢就真係不请自嚟。在我旁边张凳那里一坐，四围咁张望讲， 嗯，我表哥呢？ 我讲话出咗去，虽然唔系好鍾意，但系呢就唔能够将人哋赶走㗎。佢听到咁讲之后笑咗一笑讲， 唉，上次真系多谢你啊，我阿哥嘅病亦都好咗，今日我嚟请你食饭。 唉，举手之劳啫，唔使啦。佢哋有啲唔系好满意啊，刁蛮个本性就露出嚟啦。佢又讲： 喂，乜你个人咁啊？本小姐嚟请你食饭，你就系咁样一副冷淡嘅样噶啦。 我啊将本笔记簿啊收翻埋，睇咗佢一眼，淡淡咁讲：热唔热情呢就要睇人嘅。啊，小姑娘啊，心高气傲，睇嚟咧冇乜嘢人对佢咁样过嘅。一时之间，佢块面就红咗。不过我讲嘅亦都系实话，豆林同我冇咩关系，我实在冇必要喺佢身上边浪费时间同埋我啲热情啊！就喺呢阵时，独眼龙同埋豆腐两兜友啊揽头揽颈，一人一嚿雪糕咁啊翻嚟啦。深圳嘅十月天时咧就仲系比较热嘅，啊食雪糕亦都正常。豆腐啊塞咗个俾我讲，快啲食啦，快啲食啦，唔系用啊！跟住佢就睇到咗豆林，亦都一窒，跟住讲：嗯，林林，你嚟做咩啊？豆林一睇到豆腐，佢嘅神色就好难睇，一抌只脚就走咗咯。豆腐莫名其妙，拗晒头咁讲：啊，咁佢嚟做咩啊？唔通系嚟咁睇睇我啊？阿独眼龙就讲：唉，得啦，你啊睇唔出嚟咩？系嚟睇当家嘅。豆腐上上下下咁打量咗我几眼，撇咗一撇嘴，好嬲咁讲： 而家啲女人嘅眼都盲嘅，点解啊个个都中意一种咁嘅硬刮刮、冷冰冰，好似争人钱咁嘅人嘅？唉，唔知有咩好啊？ 独眼龙啊讲：唉，你唔识噶啦，依家就系流行当家呢一款嘅，叫做冰山帅哥啊，你知唔知？豆腐听到啊，谂一谂。突然间啊，沉咗块面落嚟，学住我咁副模样，冷冷咁讲： 收声，将个账簿攞俾我。 独眼龙噗嗤咁啊笑咗两下，递过咗一个人体嘅画册。豆腐好嬲咁讲： 我讲啊，系本账簿啊。 独眼龙啊讲：唉，你想学当家嗰款， 先将你嘴上边嗰啲雪糕舐干净先啦、啊。等我影咗落嚟上微博下先。豆腐一睇到就即刻去抢手机，好嬲咁讲： 喂，删除咗佢啊！唔系啊，我揼到你另外一只眼都冇埋。 跟住两个人就喺度咁追追赶赶，打打闹闹，成条古玩街嘅铺头里边。就是我哋呢度最热闹啦。